好，欢迎我他商周报。今个礼拜又新闻系有新闻唔多，但都几大单嘅。 好大新闻啦、 啊！好大新闻啦、 啊！几大啫？ 有大都几轰动嘅嗰单嘢。好，介绍我介绍先，我杰特。 末日。 神秘人啊， 三号就系嗰个啦。我哋期待佢嗰几个人嘅啫嘛，我哋。好啦，嗱，今个礼拜讲咗 讲大新闻之前，先讲单 O news 先，因为其实件事系发生喺其实应该系上个礼上一次报嘅，因为时间有啲尴尬，所以要我哋而家先追翻，因为间单嘢系应该系十一月六号左右就两个零礼拜前嘅事，咁就呢个其中一个点讲比较大嘅电竞比赛啦，咁就嗰啲叫咩英特尔极限高手杯大赛，唔好意思，唔系好熟啊。咁啊搞資格賽，咁啊台灣隊喺 CS 上面咧就攞咗一勝，跟住俾人取消資格。 咩 DQ 啊？ 啊，跟住俾人 DQ， 然後 DQ 嘅理由都好奇怪嚇，因為佢唔係報中國籍。 好、 啊、，OK， 大家冇起鋼字，大家冇起鋼字。好，首先有冇中國或相關勢力從中作梗？唔知道。但是呢件我覺得是主辦方的作業流程疏失。點解呢？因為他一邊就要求台灣跟中國籍去做。其實呢個隊人呢就點講呀，都唔係話我要堅持我要台灣乜乜七七，主要係因為之前幾次都試過他哋報中國區，因為嗰啲有賽區噶嘛，呢啲電競都有賽區噶嘛。咁佢報中國區，咁但係就中國嗰邊唔肯俾台灣人報中國區。咁原因我 即係依家又唔同台灣中國人啦。 係啦，結果咧就台灣人再一次變咗國際孤兒。咁本來就係咁啊，國際孤兒咪國際孤兒咯。 點啫？即係台灣係咪中國人啫？ 咁因為台灣其實同一隊啊，佢哋前面幾屆啊，都係報亞洲區嘅，即係因為有個唔係亞洲東亞區，即係係有個直接東亞區啲唔係大賽區啊，唔係大賽區佢哋嘅個國家咧，即係又唔係中國係自己自成一區嘅，因為人多。咁日本我 通常東亞咪就連埋嗰啲孤島咯，包括台灣。 日本好似都係自成一區嘅，然後東亞嗰扎國家，因為唔算特別流行咧，除咗某地幾個國家係大部分都係全部加埋 pack 咁樣做一個賽區。咁台灣就向來都係報呢邊嘅，咁因為佢唔係因為嗰邊唔承認台灣嘅身份入去，咁佢哋係用東亞諸國。東南亞諸國之類嘅名義入去嘅，咁但係 OK 咁你點講啊？有時都唔使撐到咁行嘅，咁你話東亞諸國咪東亞諸國咯，冇緊要。問題就係、是、咁跟住佢哋到佢哋比賽比完賽啦，贏埋啦之後就會話：唉，唔好意思，你唔係中國區啊，所以你要 DQ。咁其實咧，我個人嘅矛頭咧就 你明唔明就贏咗先 DQ 你啊？ 我個人嘅矛頭係反而係指向。输俾台湾队，即使日本队输唔起，即系呢个时间点。因为你再早啲或者再迟啲嘅话咧，可能真系有中国人从中作梗。但系呢次我觉得系对面输唔起，输咗想谂办法翻身，咁就谂啲咁嘅屎桥出嚟咁啦吓。总之佢嘅对手系官方规则啊，官方规则就系要睇护照去决定。即係官方唔係話你台灣唔得，佢話你睇護照決定嘅。咁但係所以但係大家知 道，咁就弊啦，冇台灣護照呢樣嘢。 中華民國護照係綠色的，佢唔承認呢個係中國的護照，所以佢唔俾佢參加中國賽區，係大會方面唔俾佢哋參加中國賽區。然後事後又要求佢哋應該入中國賽區，咁佢哋邊度去變一本紅色嘅護照出嚟？去參加中國賽區啦，係咪即係等同於唔俾台灣人參賽啦？即係呢類咁嘅國際人球都幾大幾慘啊！最慘就係、是、喂，你事先話我聽唔撚得，咁我唔使搞咁多嘢啊！我最多咪參加第二個大賽，唔使搞當我就當我當唔好彩俾小場。即係而家咁樣贏咗一場，咁有機會入決賽，你先同我講，唔好意思，我要 DQ 你。雖然佢未戰到去贏到冠軍嗰下先咁樣玩啦，我真系唔知嗰边行政安排失当，俾人闹孖叉咁啊！真系，即系全世界一向包括中国嗰边都系孖叉佢，因为 好明显佢行政失当，因为你是但假一边俾我入咪得咯，但佢两边都唔肯俾，咁啊就咁就即系冇回事啦，即系呢个台湾帮台湾哭哭啦吓。 OK 啦，咁讲下今个礼拜先，最大新闻就系、是Marvel 嘅 Stanley 就去世，就95岁，今年 啊，即系呢个 突然去世啦。 大新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一般人都识。一般人都知 道，你冇可能唔识啊！ 我系喺普通新闻上边见到呢个消息。 即系简单就系今朝嗰个查良镛去世，你冇可能唔知嘅。 我唔识啊，我知佢乜水，但系 你一定知道，你未必睇过佢嘅。 对我嚟讲，两位咧我都冇睇过佢作品。跟住咧，讲少少日事啦，唔系日事啦，讲少少花边啦。就因为咁咧，咁Game Media嗰边就叫我啊，咁你可唔可以写佢相关嘅嘢啊？拗咗得，咁我拗拗头。 Vicky， 唔系，其实咧佢未问嗰阵时候我已经谂过呢个问题啦，所以唔使 Vicky， 我即刻可以答到佢。因为佢之前有套日本动画出咗，系佢做原作。即系佢唔系真系挂名嗰只，真系做设定做完咗嗰套《反射人》，即系唔好意思，嗰一刻我系未知嘅，我嗰刻我未知到底发生咩事，所以我系睇完套嘢，我一路睇一路骂骂声，即系骂完之后，垃圾嘅即系就算你话死者伟大都好，我都只能咁样讲，套嘢真系好垃圾。然后我睇完之后，我跟住我先发现，原来套嘢咧系出咗名垃圾。是尤其是欧美方面，唔怪日本人唔适应嘅问题，喺欧美方面都话都孖叉呢套嘢系唔得嘅，即系因为其实因为佢尝试将整个好似 Marvel 宇宙嘅新宇宙一夜车手啦，到13话定12话嘅动画入边，一季嘅动画入边，所以成个件事就惨埋一碟。咁啊，呢个小我结果就变成我唯一一套睇过佢嘅作品，即系真认真真坐喺度睇，由头睇到落尾嘅作品就系咁啦。套嘢完理论上未完嘅，不过我谂相信就唔会再有下一步了。即系咁啊，呢个诶咁啊，其他人 算我讲下简单讲下啦。咁Stanley就其实妈应该我系听完新闻时，大家睇到已经过咗好耐时间，喂。睇到厭曬㗎啦，其實差唔多鋪天蓋地，各大媒體都介紹過阿斯丹老爺以嗰啲豐高偉業，咁我就唔再複述啦。 95歲去世，然後啱啱我嗰套《反射人》咧，其實係94歲，佢94歲高齡嗰陣時做嘅，因為我記得之前做嗰啲有印象。 不過佢依個年紀其實係咪佢真係佢親自做咧？ 係佢真係不過佢就落設定啫。 落設定咯， 佢個係啲故事大郎設定啦，即係啲咩大郎嘅設定啦，總之就係。咁細部就阿長斌教出嚟嘅，咁我老實講啦，佢塞咁多嘢落去咧，邊個做都無力回天噶啦，太貪心。 不過就唔關，就冇所謂啦，反而唔係掛孖虎招牌。 有少少好彩嘅就係，首先就95歲絕對係少喪嚟噶啦嚇，然後就據聞係急病去世嘅，所以就其實應該冇生前冇太多痛苦嘅。咁你諗下佢94歲仲可以做，仲可以做到嘢。 係啦，同埋就係佢係佢最後嗰兩套作品其實未上嘅，一套就下年嘅驚奇隊長。然后正一套就是落六月，而家仲未公布详细片名嘅《复仇者联盟四》，咁就以佢嘅黑串部分已经拍好晒噶啦。 所以我唔知系咪佢谂得到啊，定系佢老人家啲嘢先拍咗就冇咁周居雷顿啊嗰啲嘢啦。总之就算系幸运地咁佢又拍到，所以。佢嘅真正嘅遺作就會日後大家先睇到。 真冇意外，真最後佢最後嘅電影展出就係《復仇者聯盟四》， 應該 係因為拍完㗎啦，《復仇者聯盟四》拍好曬㗎啦。 主要係邊套最後出啫？ 其實冇掉㗎啦。三月就係《驚奇隊長》，六月就《復仇者四》，咁就應該冇意外，即係唔會話咩古靈精怪嘅調動，就係應該咁㗎啦。schedule 就係咁就最後依兩套啦，應該就。因为我印象中霍士好似都未有新嘅企划，咁就冇霍士，亦都冇其他 Marvel 嘅电影嘅话，咁呢样到最后啦。 做到 Homecoming 未讲有冇佢份啊嘛？ 唔知 Homecoming 应该未拍完啦，应该 我相信就冇啦，因为几个 source 都冇提到 Homecoming， 咁就冇提，你就真系当佢唔存在算啦。 因为冇提 Homecoming 好似仲拍紧嘅，而家系。 所以就不过动画如果系计动画咧，就啱啱我讲嗰套就是遗作了。 系啦， 即我唔知佢有能低，即因为其实 唔肯定啊嘛，咪仲有就 Marvel 动画噶嘛。 唔系， 嗰啲有冇佢份真系唔知啊。 呢个我查过，喺呢度应该系最后，应该系最后一套了。 即係計埋 Marvel 動畫都係呢套應該係最後一套。 嗯。 不過就因為佢其實落設定落大浪，所以其實真係要寫落去就 OK 嘅。但係問題就係咁嘅評價咧，我覺得就冇無謂鑑粗嚟啦。咁啊咁咯。 OK 啦，咁跟好啦，跟住咧有就係一單大事，都頗大新聞就係、是、保質信 IG 嘅母公司IG Pod 就將旗下子公司 Sabby 就賣咗俾新 Wise。簡單嗰就係 Sabby 欠債太多，咁 IG 唔想幫佢還，咁就揾人接手，咁新 Wise 接咗手就 其實係倒閉，然後揾唔係準備清盤，然後有白冇事肯救。 係啦，因為 IG Pod 唔想接手呢個爛攤子。咁就新 Y 是肯接手嘅，但各取所需咯。因為 Sabby 嘅情況就係佢嗰堆 title 咧，對我覺得做 IG 嚟講就唔係好重要，但係對於新 Y 嚟講就好重要。同埋呢兩間公司其實即係而家睇即係研究翻就係 Sabby 同新 Y 市啲拍啲嘢啊，走風格其實幾似嘅，就係、是、大量又係機人，大量啲垃圾文翻，又係幫集，又係經常接集英社啲 job 接嘅啲 job 拍嘅。咁呢兩公司走埋一齊，我腳底啦。咁就話三月啫，新花少開間新公司，又將 Sabby 嘅人搬曬過去，大致上咁樣啫。 即係連佢個名都唔要啦，都 好似係啊，因為即係 屌佢個名難聽講句，應該我次次講親佢套嘢，都係要先講唔好見到個名起降字，因為呢套因為即係臭啊，佢個名即係 OK， 又唔係真係話人人欠打嗰只，但係。 唔穩陣咯 ，Sabby 啲嘢有時會 見到個名咧就會 有啲戒心，唔敢嗱，唔敢話佢一定會難，但係咧一半機會會難，但係好起上嚟好好，即係嗱廿八台2199咁樣，但係差起上嚟好離譜可以去到， 即係嗱近幾年嘅 勁女咯， 近幾年勁女啦，勁女 OK 嘅，但係好出色嘅味道 ，Ben Jim 就我你自己翻去聽翻我媽差咗幾耐啦嚇。时钟机关之声 失败嘅，我觉得呢套嘢。 时钟机关之声又系扑扑地嘅，Full Metal 就不如自 算罢啦， 不喺呢度再自评啦，不再这而再自评一次。咁啊，仲有最近就忧内装，唔系忧内啊，我唔记得咗个忧内 咯， 乜超装啦，啊， 总之就几忧内得啦。 即系其实即系向来都系啲水准不稳定，而且。偏差嗰边嘅机会多啲嘅公司嚟嘅，咁所以呢个名字真系唔好攞就唔好攞个攞，虽然佢系有 O K 唔错嘅作品嘅。 你话佢嗱咁样讲真，其实佢都留有好多经典作品嘅。 《机动 战舰》咯，嗱啲《机动战舰》大和虎子啦， 啊、 跟住 够胆咪攞嚟重拍咯，新花市， 跟住《苍穹》系啦，即系《苍穹战舰》《苍穹》。 阿夫 纳啦，跟住 早期嘅都 《英雄时代》啦， 你 F M P 有人肯接。喂，老实讲，但系真系 佢唔系喎 ，FMP 唔系 FMP 唔系转嚟转去啫咩？其实纯粹系， 唔系话有人肯有傻佬肯接，那个傻佬咪佢哋咯。虽然唔系， 如果新威肯拍，应该唔会差到边嘅。点解我觉得 系？新威应该咁讲， 再倾啦呢样嘢，大佬 系新威应该咁讲就系新威个佢个资源容许拍烂片， 系咯， 但系。好一信，但系 IG 有旗下嘅唔容许。 据闻啦吓，呢个真系据闻嘅，呢个个矛头就指向呢、這个中山文讯啊，即系中山信宏，唔系好识佢，老实讲，呢个制作人嚟嘅，即系佢之前就喺死我唔记得佢上一部叫乜嘢，就揈钱揈得好紧要，系。搞冧咗間公司嘅，咁而家今次佢應該唔係湯主任嘅，因為關佢關錢事啊。結果喺勁女嗰邊又再揈咗好大嚿錢，然後間接搞冧咗 Sabby， 即係江湖傳聞啊！我冇辦法證實，都冇辦法否定，即係雖然睇落去就似層層。 因為 Sabby 算一間老牌公司，其實。佢已經係跟過咗會執笠嗰個高危時期好耐嘅咯，依間公司，所以其實有少少意外要搞到咁樣。 Sabby 嘅原請應該已經去到九幾年嘅啦，真係好化石級又未到，但係都其實都廿幾三年嘅就嚟 老牌嘅啦，佢九四年嘅，當時94年佢同宏偉製作公司嗰班友一齊合出嚟搞出嚟嘅， 爆炸兄弟咯， 係咯， 我最記得咪爆炸兄弟咯。佢舊 作嘅話就跟住佢一開，跟住第一套就打響名堂就係《機動戰艦大和虎子》啦。 即所以就 有少少意外。不过我 呢个时间点收皮，即佢系讲紧系佢系破产，然后百无事救，唔系直接合并。如果直接合并咧，我仲可以理解嘅。即而家点讲啊？有啲分公司，分啲人出嚟分啲公司出嚟，然后公司太多啲公司要合并乜乜七七，呢啲好正常嘅事。但系或者系直接接走接掉，完全接掉。都唔係好出奇嘅，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時間唔係合併，而係破產揾人救，咁就有啲難睇，但係還好啦 ，OK 啦、 OK 啦，起碼咁 最少有人救， 同埋最緊就係救佢嗰個又喺市場上面 適合啦， 即係最適合嘅，我諗唔到比佢更適合嘅公司啦。 因為有時即係呢啲冇得求噶啦，你到你要撲街要人救的時候，唔通你仲有得揀？ 講真，好似你話好似郭榮救Hamo咁樣搞亂曬大龍，你個問題就係 啦， 起碼就係不論喺製作風格、財力同埋個公司取態，即係各種嘢其實都幾接近嘅。 不過我估新 Y 市都係考慮咗呢啲嘢，所以先決定。 因為最緊就係 Sebi 好多 IP 咧， 應該 新 Y 市 想撈翻啲 IP 出嚟再。 最緊就好多 IP 嘅，其實揸好多 IP 嘅啦。 唔係 IP 好似普通商 IP 留翻喎。 但係有啲係有啲 Sebi 嘅嘛，例如話機動戰士、豆腐子嗰啲。 即 係 佢商 IP 留咗幾多 IP 先？ 蒼穹戰神啊啲嗰啲。 蒼穹好似就係留翻去普通商 IP， 唔係好 sure 啊，我唔係好記得。是有部分 IP 是留咗喺 IP 嗰边。因为佢本身其实之前 Sebi 好独立咗间 Sebi CYE 嘅公司，是专做蒼穹嘅。嗰间公司就唔知点啦，因为佢独立咗出嚟啦已经。 因为佢其实唔系IG 攞返，系有啲就普通 IG 新 IG 或者系其他公司，而本身就揸住，佢哋冇随住去做新 YZ 嘅啫。即系咁啫。 咁就另一回事啦，你嗰、那个一间公司未 蒼穹就系例子之一。蒼穹就是冇搬走的其中一個， 啊、 其他就 從來都冇係喺度，點會攞走？ 就是這麼回事。 OK 啦，咁大致上係差唔多 啦。大新聞呢單啦，咁啊，咁單咧就你花邊新聞啦，你就 唔係想問一下就係、是。中國 BL 作家捧本壽算唔算大新聞？ 我鄰國事務，我同向來都係放埋一邊嘅。 O K 得， 放埋一邊先講嘅。講講呢個唔算花邊又唔算好咩嘅。呢個 PlayStation 卡城，即係大家知嗰嚿。 用開源無聊器俾人踢爆咗， 俾人踢爆咗。 因為其實之前都講過，就係佢讀碟速度超慢，慢到大家話：哇！你讀碟速度都還原當年嗰、那個。咁好簡單就係、是。突然掘翻开咗部机，即拆机啦，即一个原来用一个好有名嘅开 PS 模游戏 PCSX 系啦，一个好有名好经典嘅。虽然不过呢个 project 就已停止咗噶，应该个 AR 好耐之前已经停止咗，停止咗更新 系啦。咁今次算系因为佢重新复出，但系可以理解就其实唔好咯。呢个 simulator， 所以就 唔好意思，你知唔知当年佢点死嘅？ 唔系一来啦，但系其实搞清楚先。系咪真系个 simulator 写得唔好，定系 port 嗰样？因为 port 嗰个唔好，因为 记住而家唔系 Asteri 嗰只嚟噶，记住 PCS 唔系 for 啱噶 ，for PC 噶原本系， 原本系 for PC 啊。 佢而家系 port 咗个 ARM base 嗰边，然之后获咗，睇嚟系 似系。 因为点解咧？佢当年点样死嘅？系佢系俾人告死嘅。你估下边个告佢啊？嗱， 人啫，仲有边个 啊？ 唔系老饮咩？ 即系当即系你可以咁样谂啊！佢告完之后攞埋对面啲嘢，先讲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佢唔系因为告完用赔偿嘅程式去接收资产，系因为PCSX 啊，嗰个就 PCSX 系个点讲开源嘅项目嚟噶，理论上任何人只要列翻个来源都可以使用佢嚟使用嘅，即系我即系譬如我有本事写个嘢出嚟。我只要列翻佢咧，我就冇違反 VCS 個使用授權嘅。當然啦，我 Sony 會唔會再告我咧，就另一回事。但係Sony 呢個做法咧，係點講啊？觀感上好差，道德上都應該有啲問題，但係法律上就冇問題嘅。 嗯， 即係純粹就係、 是。咪住先，咪住先。你同 Sony 講道德啊？ 就是這麼回事， 唔係應該或者咁講啦，因為任天堂白驚同超任咧，嗰、那個無聊器咧就任天堂自己寫翻嘅。即大家覺得就係、是、喂大佬，堂堂呢間公司好咁樣寫孤寒縮骨寫個模擬器，要用外面嗰人啦。任天堂咁，你估任天堂模擬器少咩？通計都係啦，但係佢自己寫嘅喎。 冇計啊！你 PS2 內部嗰嚿佢自己Sony 自己搞嗰嚿 PS2 模擬器PS2 模擬器係垃圾嚟噶嘛？即係本來就垃圾，咁佢唔攞佢嚟做基礎改過去，我唔知係因為佢連過去轉過去啱嗰邊個效率太差，定係轉過去不如寫嗰個，所以佢又要偷懶，所以揾人哋嘅。因為策略上其實是正確的，因為你攞人哋開源的去做是簡單很多嘅，唔講道德問題你話，即係 正常嘅，呢樣嘢正常的，只不過係可以就係縮嗰啲啫。 甚至點講啊？就算你商業項目攞開源的去做，大家聽得少咩？即係我都唔提嗰間公司啦嚇，咁啊知道嘅知道啊嚇，即係咁你要講呢啲其實都唔係問題，不過最觀感最差就係你曾經告到人執笠。告到人收皮， 而家有黃家人哋啲嘢， 黃家啲嘢真係 都幾撚契弟嘅， 係幾難睇嚇。然後你攞出嚟件嘢，仲要好垃圾， 係啦。因為講真就係你將，因為講就係你電腦無聊器，電腦嘅 RAM 同你本身你嘅角度已經抽遠啦，淨係其他 啲垃圾咗，係更垃圾咗而家搞到係。 冇好簡單，都我再因即係話啊嘛，好簡單就係你電腦你 RAM 點起碼幾激去嘅，我唔信你有幾 RAM 去啊？ 要 無聊器， 你要明白當年。你問下佢最後一個版本，2003年嘅版本，其實佢都係貨一擊嘅一擊係嗰緊咧，係 已經係頂級嘅 推薦啊！即係已經係講緊你行呢嚿，你攞到一擊咧，喺我哋學呢個程式先係運行最順 嘅。我係攞部 P 三，然之後仲要唔知得512/256 RAM 嘅，已經行得 OK 嘅啦。其實 咁我 嗰陣時我攞512係行得好順嘅啦。 但係佢連結咁即係證明到就係佢機費到連認。 即係我諗而家嘅手機一，如果你得512 RAM 嘅話咧，係會撲咗街。所以其實唔關當年嘅 RAM 事。 我你記住，即係你手機或者電腦咧，你記住大部分 RAM 咧俾 OS 食咗。但而家佢部模擬器理論上係 daddy 期貨佢咧食 RAM 應該好好多噶咯，相對都要死成咁喎，幾大鑊。 所以不過反正大家都唔會買嘅，其實唔太緊要嘅。即如果你真係買咗嘅，唔好意思，真係買咗嘅就 我會 cut 一次啦。 即係睇你好唔好彩，睇你好唔好彩咯。 好啊。下一单你决定讲边啦？ 既然系咁啊，讲啊门协嗰单先啦。 讲门协嗱，门协嗰单咧，简单就系门协就喺十八号，咁就应该佢就喺佢个网址度话，我而家成为咗单亲家长，咁就佢而家就搬咗新嘅地方，同埋佢因为佢有啲即系照顾屋企即系照顾细路仔社区组织帮手，所以咧。夜晚工作或者去外地工作咧，即系其实出嚟喺东京都冇问题嘅，有得继续揾我。咁咧，呢个就咧，大家估就系门协冇意系咪离咗婚咧？冇似离咗婚咧。但系咧，有人眼嚟就奇怪就系、是，佢一开头就系我成了单亲家长。呢、這个就系、是、如果你通常如果你离婚嘅话咧，你会直接讲就系我离婚啦，或者我成了单身啦。但如果成我系单亲家长嘅话咧，就有啲微妙啦。究竟就系咩原因呢？因为唔似系离婚啊嘛，佢嗰讲法系语气 嗰样咯， 即系可能系有某啲意外咧，佢丈夫 系啊，即系都唔想直接讲过， 唔想讲出，因为通常如果你离婚咁，讲真睇本离婚有几期啫，未离婚咪离婚咯，征休离婚字多得很啦、啊，即系讲真就系睇阿廿八赚三次还一，嚟两次都系咁啦，衰光，你仲系我系冇结婚啊，三次， 系佢讲嗰方法好奇怪啫。 即系佢 讲，因为讲法有啲奇怪，所以惹嚟思议咯。其实虽然其实对我哋嚟讲系冇乜太大分别嘅， 但系喺佢讲话就第一股就可能系门协个丈夫有啲问题，出咗米事，咁就唔知咩事啦。所以但系其实点解会咁？佢点会讲？其实就系事情系关于 FGO 个网电台嘅。咁啊，两日前10月16日，咁咧嗰门协就上咗 FGO 嗰个电台做嘉宾。咁我就唔知好死唔死就讲有一提到啲丈夫啊。老豆啊，呢個題目，咁嗰時其實唔眼你嘅觀眾都覺得阿門協嗰個表情有啲尷尬嘅，即係笑，即係想笑唔笑，即係敷衍咁笑幾句嗰種，同佢之前做節目嗰種爽快唔同嘅，咁即係好尷尬。跟住再過兩日就佢出咗呢個嘅網誌，咁大家覺得就係可能係佢知道就係、是，如果佢再唔講清楚嘅話咧，以後佢上節目嘅話， 呢類尷尬嘢會 呢類老尷尬咪好常出現，所以就講先。嗱，我屋企有啲咁嘅嘢，就可以话唔好提呢啲问题得唔得？嗰种意思啊，咁佢讲咁嘅 OK， 但系 就變咗變咗電台節目嗰兩電台兩個主持人好尷尬啦，因為嗰日佢兩個唔知道咩事，係咁講呢題目，搞到個前輩非常尷尬。 咁喂，老實講，不知者不罪啫。 但就即係，但問題你唔知啊。但係對於高橋利依同埋田中美海嚟講，喂，你搞到個前輩好，因為其實嗰日我睇嗰晚我睇節目，我覺得咦，係咪阿毛曉咩事咧？個表情好似好唔自然咁樣啊！即係佢笑笑聲，即係你覺得好敷衍性嘅笑幾句咩？ 陪笑啊， 陪笑啊咁啊，係即係夾硬，即係好夾硬嚟做嗰啲表情啊！甚至有啲眼嚟嘅 fans 已經留意到就係、是，其實呢一年咧，阿毛曉出席啲 Facebook 嘅活動咧，嘅表情已經唔係好正，即係有啲生硬嘅啦，甚至唔係關乎於有依咩講丈夫老公問我就係、是，佢甚至出席啲公開活動都比較生硬。即系如果咁嘅话，其实我真系怀疑，可能系佢丈夫出咗意外。 嗯，虽然我觉得就有少少可能系见到个结果，然后再推论翻前边嘅。 但系肯定就系、是、FCO 电台咧嗰下生硬系睇到嘅，系我连我啲咁唔直觉都闻到就系、是，咦？门协做咩事咧？啲叫咁硬咧，奇怪！因为门协佢做呢类，你讲真，你声优做呢类旅游节目做咁多次，搞气氛佢自己都知噶啦。但系佢系明显你觉得系有啲唔自然嘅。feel 到嘅，但系你做接就系你做电台主持，冇你唔能够，你唔敢问佢咁嘅时候，你作你个剧嗰个节目嗰个监制写好晒剧本咁样照讲嘅嘛，呢啲嘢即系准备嘅题目，咁就濑嘢啦，结果就咁就呢啲就 OK 啦，冇得讲啦，呢啲嘢就因为始终唔知道发生咗咩事，都好难话去讲啊。 其实无论系边一面都唔放好嘢 嘅，放好嘢一定放好嘢， 所以就即系其实佢呢句嘢就系大家唔好再督我啦， 系啦，大家尽量避免避免同埋。 然后顺便补一句就系惊大家，因为惊佢要照顾细佬，所以因为调翻转呢一刻嘅，其实佢更加需要工作。 系啊，因为去到佢嗰个 level 其实咧，工作咧就唔系太麻烦嘅，即系唔需要太担心周围搵工作。但系一样就提醒就系、是。我 唔好因为咁而避开 避开避开避开啲夜晚工作，因为有时声优出席活动要夜晚啊，啲首映会嗰类啊嘛，照去噶，你照搵我都得，嗰只意思。 就应该系咁咯， 系咯，好啦，咁下一单系，其实同唔系依单就其实冇乜关，冇同比较薄嘅关系嘅，甚至讲埋讲几句啫。前两日就大日本大阪新职办个博览会2025，因为其实日本宣传好紧要，得好紧要噶啦。 咩啊？阿塞拜疆嘅咩啊？巴古同埋呢个俄罗斯边度？我唔记得， 唔鬼记得啦。总之就系 捷林啊，记得依家捷林。 好有佢啦，即系重点都系呢个二十世纪少年啫， 廿世纪老年啦， 系廿世纪中年。 嗱，1970年就大阪曼谷博览会， 中意个钟。 咁今次就搬咗一个人工岛啦，就唔喺曼谷公园。 梦岛啊嘛， 系啊，大家惊佢沉。 唔系啊，硬系觉得好似啲日本唔系东京嗰个岛咁样。 谂下喂，阿健次喺二十世纪第一次曼谷嗰时，佢只系十一二岁啫嘛。咁今次 卅几咯， 今次八几岁啦。如果佢仍然八十几岁啦，七十几八岁啦， 系咯。 哇！即系二十世纪老年啦， 嗰头近添啊！如果八十几岁都 咩啊？ 可能钉咗噶啦。 未必，你睇你 Paul McCartney 依然咁 fit， 依然佢依然可以。 生呢个级数咯，系。 佢继续可以系朋友多，继续可以摇滚嘅佢哋。呢单嘢照讲几句啦，因为其实都几大新闻嘅大阪嚟讲， 系即系一个强心针，即系你计2020东京奥运之后，即系仲有个大 event 可以吸引嚟旅行。 系啊，今次主题就好似讲健康嗰啲嘢，因为日本人口老化又系一个大问题嘅。 即系不过调翻转啦，如果你话同 ACC 相关咧，就系呢类一般向的大型 event 咧。ACC 影响都会动 ，ACC 通常有嘅影响咧，都系躺枪嘅多， 冇错，要自缩 啊，都系啦， 你知日本仔噶啦，即系东京都已经嗌自缩，而家你大阪又要玩啲乜嘢，即系 喂唔同啲嘅， 目前未见到有咁好明显。 曼博同奥运有啲唔同嘅，因为奥运相对个比要懒系健康奥运，但系曼博 又好唔健康咩？ 相对要讲，但你仲要讲曼博今年嘅主题系健康喎，今次 人口老化咗 问题。咁嗰个健康就唔系嗰个健康， 唔系 调翻 转咩？人口老化咪要多啲产子咯？ 系啦， 即系咁嗰个唔系嗰个健康同呢个健康又唔一样嘅， 唔同嘅。好啊，咁仲有咩？有啊，大作日本方面大致就差唔多啦。咁啲邻国事务点？ 咩邻国 BL 事务？ 又继续邻国事务啦吓。其实咧就。唔好当天气报告啦，呢次就因为睇款啊，因为目前个发展都唔系啲消息唔系好多，唔系好成，因为你知轮廓啲嘢都 OK 难，好啦，我 OK 难放出嚟，好啦，先讲咩事先，简单讲就系BL 有罪， 即系唔系台湾 ，OK， 唔系台湾嗰边，唔关台湾嗰边嘅事，系讲紧诶，虽然啦，其实唔系 BL 嘅，就有个写 BL 嘅写手，连埋十几个嘅，我其中一个系写 BL， 因为最出名嗰、那个，咁就写边本啊，我就唔讲啦，总之就系、是、平时就系点啊，写开 BL 文啊，出同人，即系我哋叫同人字啦，出书咁啊，出咗去，咁啊，结果就俾俾大陆拉咗，俾人拉咗，仲要判咗十年。佢话嘅涉及书本7000余本，咁啊获利15万。我对个数字咧就 咩啊？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出书炒过杀人，杀人都可能冇判长。 喂，老实讲， 咩啊？杀人嘅唔使边咁长啦，被自杀嘅通常。 唔系，我真系好认真讲你听啊！如果呢个情节系比较轻嗰种嘅普通谋杀咧，真系未必要坐十年噶。 系咯，即系点样讲啊？呢个现代版焚书坑儒啊！ BL 惨 BL 咩？即系不过啲人系讲 BL 咯，但系其实个精结唔喺 BL 度。虽然佢系 BL 好出名下，即系有啲朵嘅 BL 写手咁啊。咁啊，即系其实几惨啊！佢本来就点啊，写同人字啊嗰啲嘢，其实系搵到食噶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咧，佢之前系一路都系点讲啊，贫穷边缘嗰个情况，直到真系直接卖书，咁啊仲叫做可以搵到下啦。老实讲啊，你咁耐时间加埋赚十，即系先讲啊，佢系收咗15万元翻嚟，系未扣成本噶，即系佢唔系获利，佢唔系盈利15万啦。虽然佢判决嗰边写佢非法获利15万，但系法院计呢啲数咧，向来都系计佢收几多钱。唔係佢賺幾多錢，佢唔會計佢付出咗一啲成本嘅。我諗一般同人字盈利率超得過一半係好把炮嘅事嚟嘅。老實講，大部分都係其實大部分等翻落成本度嘅，大家都知嘅啦。所以其實點啊？因為佢後屘有人即係親友講翻啊，其實佢係靠佢叫做餓唔死啦，變成又真係就嚟餓死嗰只，變成餓唔死嗰只嘅係咁。佢本人唔講太多啦，咁件事就係講緊，其實佢嘅罪名係非法出版，因為大陸咧同香港唔同，佢大陸係所有書都係要經過佢要有個審查什麼成成嘅，佢要係有個商業嘅巴曲之類嘅物體，佢要跟個編號，你要攞個編號咧，就首先你要商業出版，係有限嗰幾嗰幾個，我記得係十幾個，全中國都係得十幾個出版社。 即係你要經嗰啲渠道去出，你唔可以自己即係出啫。 你要係一間商業公司，然後經嗰十幾間出版社，所以你見啲出版社嚟嚟去去，即係最上面仲有個嚟嚟去去都係嗰扎名。 咩吉林知乜嘢？ 嚇係啊係啊，嗰啲係嗰啲名咧，就係、是、就係嗰啲國家允許的。咁其實咧，老實講，原本咧。是真係淨係俾嗰十幾班書商出嘅，不過後屘佢就點講啊？叫做你務實放寬咩都好啦嚇，咁就變成就係一間正式嘅商業登記機構，都要佢要落去政府度登記嘅，咁然後委託嗰啲人出書，即係名義上係嗰十幾間出書，但係實際上你出嘅，完全係你出嘅，你係俾錢佢哋買個名嘅啫。嗰啲公司當然啦，大家知係啲咩領導人嗰啲開嘅就大家心知肚明啦。咁而家就係講緊唔係啱啱講呢一種方式出版嘅書籍，全部都係非法，理論上喺大陸嘅法律上面。就係咁，咁而家咁，所以我哋大家講嘅同人字係根本上地違同呢個大陸呢個出版法係根本上係違背，因為你就算你係真係做啲咩你就算你寫 face 同人，跟住你行翻呢條路咧，嗰本嘢理論上都唔可以叫同人，嗰本只能係老翻，因為現代同人嘅定義就係個人自主出版。 我又諗起當年呢個風行一時嘅內蒙古出版社添。 即系嗰啲咪老花咯，即系100%老花。就算你喺嘢嗰上面去， 你原创噶， 原创啲同人字都系只能 非 C like 嘅小说啊，仲唔系原创？非 C like 几时出过小说啊？日本？ 即系咁呢个咁嘅状况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将个眼光聚焦咗落去 BL。老实讲，如果系个原因系 BL 嘅话咧，其实呢单只系一间天气报告嚟嘅啫。老实讲，难听讲到。就係、是，即係因為其實都唔係新聞嚟嘅，不過就真係拉鎖又拉又鎖性咧， 其实之前都试过，即系唔知起点啊，我唔记得间嗰啲网站名叫咩啊，即系都有试过嘅。但系个重点在于，佢今次唔系同你讲 PO， 因为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年网络廿三条话要出嗰阵时，就有一部分妇女就话咁我出清水本咯。即系而家话听就系、是、当年我哋讲咧，话清水本都有可能有问题 ，kick 卡嗰啲。老实讲有少少空人的成分嘅，因为未必系事实。但系呢度又讲清水本啊，谂你都唔好意思，系讲紧任何叫得到同人定义上定义到同人嘅嘢，你都系唔使谂，佢全部都会犯法，因为自主出版同啱啱讲嗰种自主出版喺大陆等于非法出版。其实因为佢大陆其实系要点讲啊，系要禁止个人出版，直接系佢唔俾任何非官方唔系，应该系非佢哋所能掌握嘅渠道有出版物出现。即系老实讲啊，如果呢样嘢推而广之嘅话，下一样就系网站，即系就系话你全部要系已登记嘅商业网站先可以登刊文章，你自己写个波啦嗰啲系唔得嘅。即系睇佢嘅款，佢往后嘅下一步睇款就系咁啦。因为其实佢重点就系佢唔要俾任何自由流通嘅思想流出嚟，即系好一九八四大佬。即系总之就是跟翻现在大家都知道大陆个步调就系越收越紧，越嚟越去由威权变成极权。即系威权系咩？唔知道自己估估啦。咁啊，极权大家知啦，应该就系真系而家完全就系行极权国家。嘅嗰種走向，嗰種走向噶啦，即係咁相信嗱，因為有啲對我哋香港人嘅，首先如果你係會睇嗰邊嘅同仁嘅話咧，就基本上你短期內會消失歷史噶啦。另外就係、是、其實香港 CW 咧年年都有其實唔少嘅唔少嘅大陸社團會落嚟嘅，佢哋會唔會因此而解散，還是啱啱好正好相反，香港變成佢哋唯一可以出版嘅方式呢？我唔知道，因為到底佢哋點講啊？大陸人喺海外嘅出版，佢哋會唔會管或者管唔管到？因為佢要管一定管到嘅，佢知道一件事咁咪拉人封艇咯，拉你去咯。咁但系佢会唔会 咩啫？人哋大使馆都咁搞落，佢有咩唔敢搞啫？ 就未有前例可以睇到，所以我唔 sure。虽然我觉得有机会嘅，咁如果系唔会嘅，咁佢好有可能香港会变成，反而会变成佢哋最有可能，因为大陆人嚟香港其实相对比较易，甚至佢哋委托贩卖都仲做得到，即系其实最简单就系、是。O K 啦，我将个档案交俾 我成件事喺香港做咪得咯。 将 个 source 之外， 将个 source 交俾香港人，跟住以香港人、香港社团、香港组织， 我将啲 source 搵出嚟 嘅名义去咁啊 ，email 啊呢啲都唔太困难。 但系你会都会俾人监察噶嘛？ 目前仲有办法。 你仲有其实要搵其他佢哋都 呢个，因为呢个 A I 演算对图像嘅演算其实仲未算系非常之准确。我传张图出去咧。系佢可以指定知道某啲图系某啲图 咩肉色嘅成分占 但系如果要知你嗰张系自主出版系唔可能嘅事嚟噶，暂时仲系未可能嘅事，就暂时仲可以，应该仲系未问题。可能佢会用呢个方式喺香港最方便系香港啦，或者系台湾即系比较近啲嘅地方度出到版。咁其他出唔到嚟咧，咁就真系冇乜办法。就总之就系、是，其实以同人界嚟讲咧，全世界同人界嚟讲咧，系一个都几大灾难下嚟嘅。咁毕竟系有个五分之一个世界突然间同你讲晒咗啦咁样，这么回事。咁、其实都几大镬噶，因为呢个仲系 just beginning。我真系唔知佢往后接下来肯定， 所以咪讲防小坑鱼咯。 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加严重嘅行动，只系我仲未估到佢嘅方向，因为佢啲创作力量同幻想真系会吓你一跳。我真系唔知佢往后仲可以做到几咁咩？因为极权下一步仲有一样叫铁幕嘅物体嘅， 呢个就唔讲，我哋可以决定到嘅嘢啦。 仲要系你其实未必可以置身之外，因为你知道香港而家咩状况啦。 你话头先你话开麦之前，你话一单独立嘅嘢讲系 仲有一单咧，就系、是其实关私人事、私人性质嘅事嘅，咁就因为个人兴趣啦，应该系话，因为上个礼拜嘅六 同日就係、是、Ingress 嘅年度活動，咁啊 XM and Money 同埋個 Mission Day， 咁就好難得地喺香港，唔係，雖然唔係好難得，其實年年都有，每一年有一次喺香港搞，唔係香港或澳門搞嘅。咁上一次大家知道係天教啦，咁咁 獨唔獨立啊？ 係咁，我就而家幾多分？ 獨唔獨立講啊？定係分開都冇所謂噶。 OK 啦，你 獨立講啦。 我獨立一次啦。如果真係 費太長啦，而家成三 廿，而家都 OK 長噶啦。咁我就 OK 啦。好啦，咁今個一集就到此為止啦。咁下兩個禮拜就再見，拜拜。